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3月5号晚上的9点新闻之后，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意这个节目。我们会跟大家讲中国的建筑的。我们今次就会主要集中讲中国建筑屋顶上面的石室的。石室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讲屋顶的时候都有跟大家讲过很多中国的屋顶有正脊、垂脊、窗脊或者独窗脊，有很多不同的脊的。而这些脊的、上面或者是交界点呢，其实都有一些的装饰，我们在之前这么多集里面都略略呢会跟大家提过的。而今集的建筑意就会集中在石室这方面呢再跟大家深入一去讲。我们首先不如讲一下呢，其实装饰对于一个建筑来讲重不重要呢？即是我们看一个建筑物的时候，装饰有没有功能的呢，或者有没有一个作用的呢？ 是的，即是说讲起这些垂直的装饰的时候，它是不是只是拿来给人家看的呢？但其实它本身是有一个实际的功能它才要做住在这里的呢？即是它本身是不是有功能性的东西的呢？其实 呢，中国建筑呢再阔一点来看，不是只是讲脊式系统，绝大部分的装饰的构件呢，其实它的一开始出现的时候通常都会有实际的功能的。咁譬如呢，先讲脊先啦，脊即係屋脊啦，其实即係斜屋顶嘅唔同嘅屋面佢哋相交嘅线性嘅一啲构件啦。咁点解会特别有一啲嘅屋脊呢？屋脊其实即係当佢哋相交嘅时候呢，特别会凸起咗一啲嘅形状嘅。咁通常佢哋用嘅物料呢，就係一啲陶瓷嘅瓦片嚟嘅，其实都係。不过呢，形状上面通常就係可能係桶形啦，或者啲罩咁样啦。咁点解特别要用呢啲咁嘅陶瓷去罩住呢啲屋面同屋面之间嘅相交嘅地方呢？最主要就係为咗防水嘅。因为斜屋顶嘅唔同屋面之间呢，嗰、那个相交嗰条线呢，其实就係最容易入水嘅地方嘛。咁所以呢，就会用一啲陶瓷制品去做一啲罩，咁样去罩住呢啲咁嘅罅隙。咁所以呢，慢慢呢又形成咗，当佢越嚟越大啦，越嚟越高呢，咁就凸起咗变成咗屋脊啦。咁而呢一啲咁嘅脊式啦，即係喺个屋脊里面，可能最简单可能就係一条凸起咗嘅瓦片咁样嘅形状啦。慢慢呢再出现一啲再複雜啲嘅装饰系统。咁但係呢，呢啲咁嘅装饰系统呢，譬如係正脊啦，即係最高嘅横向嗰条正脊嘅两边呢，如果係五脊殿四屋顶呢，其实嗰一点呢係由三个唔同嘅斜屋面相交。咁如果你计越多屋面嘅相交点，就即係越容易出现罅隙，就越容易入水。咁所以呢，佢特别再做一个更加大型更加重嘅罩去罩住。咁呢个罩呢，慢慢呢佢比较大，凸起咗，咁呢亦都再加一啲嘅艺术性嘅形象，咁呢就所谓出现咗一啲嘅脊式系统啦。 哦，即係无可避免嘅，即係建筑物屋顶里面嘅唔同嘅接合点，唔同嘅接合点之间呢，就用各种各样嘅所谓嘅脊式去令到佢保持住唔好去漏水。 係啦，最初都係为咗防止漏水嘅主要。咁慢慢呢就出现咗一啲嘅可能牵涉美学啦，甚至乎通常呢中国建筑嗰啲咁嘅装饰系统呢，尤其到后期呢，慢慢呢就再增强佢嘅象征意义啦。咁唔同嘅塑像啊，唔同嘅花纹呢，都加咗一啲譬如吉祥啊、大吉大利啊，或者甚至乎一啲五行相关嘅意义喺上面嘅。咁脊式呢亦都会同好多唔同嘅意义呢係扯上关系 咁我哋讲脊式咧，就首先我都想了解多少少咧，就系屋脊咁啊，有屋脊先有脊式。咁啱啱咧 ，Stan 亦都有提过咧，屋脊嗰个材料或者个构造咧，就同我想象中系唔同嘅。因为我一开始就以为咁啊，屋脊应该就系一条木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屋脊又唔系单单系一条木。 其实如果我哋讲屋脊咧，佢本身咧。就你喺個面嗰度見到，通常就一啲陶瓷嘅桶形嘅一啲嘅罩啦，一啲瓦片啦。咁其實佢下面咧都係會有一啲嘅灰啊、泥啊呢啲咧去固定嗰個面嘅瓦片嘅。咁但係下面咧，其實同樣都會有一啲嘅木梁喺度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話屋脊嘅下面其實都係本身同個屋脊平衡嘅一啲嘅木梁喺下面嘅。咁只不過上面佢特別凸起嘅地方咧，就唔係木嚟嘅，咁通常就係一啲泥同埋瓦片嚟嘅。 即係喺個屋頂下面做支撐，應該有幾層嘅木橫橫直直咁去支撐住個頂咁。 係啦， 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話你講幾次咧，就係話咧係揾啲重嘅去擲住正脊嘅兩端，點解要擲住佢哋嘅咧？即係其實係本身驚佢嗰個。佢唔擲住佢，慢慢係啲木本身會散開啊，定係話佢個，因為如果唔擲住佢，佢會爆開，定係咩原因？即係因為要用好重嘅物擲住兩邊啫。你講嘅係有個即係有個實際功能性，點解要擲住兩邊？ 一般講擲住咧個重量咧，其實就係假設你擲住嘅時候咧，咁係令到佢嗰啲罅隙咧係。冇咁容易散開啦，你可以咁講咧。一般嘅講法就係咁啦。咁但係呢一個擲住咧，其實相對於後期真係用成個嘅瓦片一個罩咁樣去罩住嘅情況咧，咁後期嗰個罩住嘅防水嘅功能咧，應該係比起純粹用一啲重量去擲住咧，更加有效率嘅。 係因為即係我哋話啲茅屋、草屋上面擺兩個石頭都係擲住某啲位置，都有常見有啲咁嘅情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所以。你话擲住个顶我明白，咁慢慢咧，原来慢慢进步落去咧，就喺嗰啲弱嘅，即系话容易漏水嘅位置，就越嚟越多嘅嘢做咗落去啦。 系啦，咁如果你去到草屋咧，其实你去睇翻日本咧，仍然有好多嗰啲茅葺啊、草葺啊呢啲咁嘅建筑咧，你睇到佢正脊咧系好巨型嘅，佢用好多唔同嘅嘢去罩住。如果你讲草两边。嘅斜面去到个正脊最高点嘅，其实草嘅边缘噶嘛，有一啲咁嘅罅隙噶嘛，咁亦都系首先佢结构上可能会松散啊，咁所以咧就系揾啲重嘅嘢做到嗰个正脊好重嚟到去扎住，咁同时咧亦都系会有一啲嘅罩型嘅一啲构件咧去。封住嗰個茅草嘅屋頂嘅正脊嘅， 咁而脊式啦，咁啊脊式咧，我哋不如逐樣嚟啦。咁我哋首先就講正脊啦，因為我哋就講就正脊有垂脊有脊式，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咁如果講正脊嘅脊式嚟講，幾時出現嘅咧？ 咁咧，我哋有用一個時序嚟到講啦。嗱，最原始嘅狀態咧。咁呢又要睇返我哋以前睇過嘅戲啦，譬如孔子呀，其實你會見到呢當時呢嗰啲脊式呢就冇後期嗰啲咁複雜嘅，佢哋比較簡單啲嘅，都係一啲譬如一啲比較厚嘅泥啦，或者有啲呢就會出現咗一啲嘅瓦片啦，咁凸起咁呢，譬如正脊嘅兩邊呢，佢特別想加重佢嘅重量嚟到去罩住嘅話呢，咁呢令到佢正脊去到兩邊咧就會翹起咗嘅，咁呢個係最原始嘅狀態啦，脊式。咁但係慢慢咧，又係再加多一啲嘅裝飾系統嘅時候咧，尤其我哋去到漢朝或者漢朝以前嘅一啲嘅古畫啦，或者一啲陶瓷嘅名器咧，都會見到咧。特別多出現好似一啲雀仔咁樣嘅陶瓷嘅裝飾喺嗰個正脊嘅兩邊嗰度嘅。 雀仔嘅意思係雀仔嘅係翅膀啊，定還是雀仔嘅頭？係 成隻雀仔咧都會見到啊！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繼續講翻隻色嗰方面啦。頭先阿 Stan 咧有提過，漢代其實開始已經可以好容易見得到一啲嘅隻色啦。咁而嗰陣時咧，睇落就係一啲嘅雀仔嘅一啲模樣嘅。咁嗰陣時就應該未有黐尾嘅呢個名啦。而嗰個雀仔嘅模樣會唔會亦都內藏玄機嘅呢度？ 真係有玄機嘅。其實我講雀仔就係、是即係簡單啲嚟講啫，其實咧佢唔係真係代表雀仔，其實係代表鳳凰嘅。咁、咧鳳凰呢樣嘢咧喺中國傳統上面咧就係、是、同火有關噶嘛嚇，浴火重生啊嘛，鳳凰就係、是。咁所以咧去到建築物嘅正脊嗰度出現鳳凰咧，慢慢咧有啲人覺得，喂嗰啲木結構咧，成日咧行雷閃電啊，或者啲人喺下面生火咧、慢慢咧就容易。火燭啊， 最怕燒唔少噶啦， 就歸咎咗嗰個正脊上面嘅鳳凰 唔吉利啦、哦， 係啦，咁所以咧，去到南北朝開始咧，有另外一種嘅脊式系統嘅形式喺呢個象徵上面咧，揾啲同水關係大啲嘅脊式嚟到去取代呢個鳳凰啦嚇。咁、所以咧就出現咗我哋所見到唐朝建築咧好流行嘅螭尾啦。 咁螭尾係咩嚟嘅咧？睇個名字個螭字咧就係、是、左手邊係即係高低個低字唔要個旗人邊啦，咁右手邊係個鳥字嚟嘅。咁啊睇落個名係唔係一種鳥類嚟嘅咧？我以漢字嘅結構去分析，會唔會係一種鳥類嚟嘅咧？ 其實佢亦都係鳥類嚇，咁、但係咧，螭尾呢種螭嘅動物咧，其實有兩個唔同嘅解釋嘅。咁有啲人咧會認為佢本身螭呢個字咧係代表咗貓頭鷹嘅嚇，咁呢一個係一種嘅解釋。咁但係咧有另一種解釋咧，咁就係咧佢其實就係一種喺海裏邊生活嘅怪獸嚟嘅。就是要嚟取代呢一个火凤凰嗰种火性啊，咁、所以咧将呢种螭摆上去个正脊上面咧，其实就系增强呢个象征上面多啲水嘅元素嚟去防火嘅作用嘅。咁但系呢个防火咧就系、喺意识上面嘅，或者象征上面嘅防火。 系啊，实际上功能就系防流水嘅， 系啦 咁样嘅。啊，咁而呢一个嘅螭尾咧，就系啱啱讲喺魏晋时期开始，慢慢就会成行啦。咁跟住其实佢个外表睇落去就系一个动物嘅尾巴。 咁其实咧呢个螭尾嘅重点就系喺条尾嗰度嘅。咁所以咧，你讲唐朝嘅螭尾咧，其实都有两大类，有一类咧就系、是、有一只怪兽嘅兽头。其實即係代表咗嗰隻螭獸，佢去咬住嗰條正脊嘅嚇。咁、但係有另一類咧，係更加簡單嘅，比較抽象啲嘅，就見唔到個獸頭嘅，咁淨係見到條尾彎曲。咁無論係簡單嗰種啦，定係見到獸頭複雜嗰種咧，其實主要嘅形狀都係一個勾形啦、或者一隻角形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見到啲建築物咧喺個正脊上面咧有一啲。好明顯嘅勾形或者角形嘅建築咧，好多時我哋嘅感覺咧都係覺得，咦，好似唐朝建築喎嚇。咁、而但係咧，中國嘅建築咧，慢慢咧不斷咁演變咧，呢、這個咁嘅螭尾咧，其實去到後期咧，亦都變成咗其他嘅形式。咁又係反而咧，又傳咗去日本之後咧，我哋喺日本咧係比較多見到呢一種咁嘅螭尾，尤其是嗰種簡單抽象冇收頭嘅螭尾咧，喺中國其實可能只係剩翻。一兩個例子，包括譬如唐朝最古舊嘅木結構南禅寺大殿咧，就係、見到呢一種冇獸頭嘅螭尾。咁但係咧，日本咧係相對比較多啲嘅。譬如當年鑑真和尚佢去咗日本之後，成立咗嘅喺奈良嘅唐招提寺咧，咁都係見到呢一種簡單抽象式嘅角形嘅螭尾嘅。 咁大家咧，如果上到去我哋香港電台嘅網站啦 ，rthk.hk 咧，喺今集建築意嘅節目入面咧，我哋亦都上載咗啱啱 Stan 所講嘅南禅寺大殿嘅一啲相片。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睇到呢一座大殿嘅隻色咧，就係啱啱阿 Stan 我哋亦都有提過嘅螭尾嘅樣子咯。咁但係我哋提到咧，喺時代慢慢咁樣去過嘅時候咧，其實 喺个脊色上面咧都有一啲嘅改变。咁我哋之前讲嘅螭尾喺宋代之后咧，会唔会有其他嘅形象咧？因为我记得咧喺见过一啲嘅中国建筑嘅脊色啦，尤其是喺正脊嘅呢个位置咧，有一啲甚至系个材料咧都唔系啱啱所讲嘅嗰种陶瓷，有啲唔同嘅材料都会有嘅，唔同嘅形状都有嘅噃。 其实材料上面咧，去到宋朝開始咧，基本上咧就全部都係用一啲瓦嘅製品嚟噶啦，即係啲陶瓷嘅瓦，咁都係一個罩住屋脊嘅材料啦。咁但係形式上面咧，去到宋朝咧就再多啲變化噶啦。而名稱上面咧，通常咧就會叫做吻繡嚇。咁吻呢個字咧，即係我哋 kiss 啦嗰個吻啦。咁其實個意思咧，即係話擘大個口咁解。咁所以咧，去到宋朝嘅時候，基本上全部都會見到有繡面去咬住嗰條正脊嘅系統噶啦。咁就唔會再出現之前唐朝出現過一啲冇繡面嘅簡單嘅纖尾。咁而呢一種吻繡咧，亦都去到宋朝嘅時候，有啲佢會嗰條尾咧就變咗比較多啲似魚嘅尾部咁樣嘅元素啦。咁有啲咧甚至乎佢嘅尾部咧會變咗一隻雀仔嘅頭都唔頂嘅嚇。咁但係基本上咧，其實都係承襲住螭尾嗰種嘅一種傳說嘅怪獸嚟到去鎮住呢一個屋脊上面咁樣嘅象徵意義。不過又有另一種咧，特別喺宋朝或者元朝，我哋睇古畫嘅時候咧特別多嘅。一般嘅吻繡咧，其實都係個面係向住建築物嘅中間，即係話佢擘大個口嘅時候咧，就會咬住條正脊嘅。咁但係咧喺宋朝嘅時候，好多古畫咧，我哋見到佢有一種繡頭啊，咁佢個面咧係向住外邊嘅，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喺個形象上面咧，喺佢嘅頭上面咧有兩條比較幼啲嘅勾，咁咧係向外邊去勾住嘅，咁呢一種咧係特別喺宋朝係比較多啲，而之後宋朝之後咧，基本上又喺正脊裏面咧又消失咗啦，咁反而佢近似嘅形象咧就落咗去垂脊嗰度啦，咁呢個就後話啦，再遲啲先講。繼續講翻正脊，如果去到清朝或者明朝嘅時候咧，又出現咗另一種嘅特別嘅形式啦，就係加入咗龍呢一種嘅象徵喺裏面。譬如咧，我哋成日見到故宮裏面嘅所有嘅建築物嘅正脊，相對於我哋見到譬如唐朝，或者我哋簡單啲啊，譬如睇智連正院嚇，或者南苑祠嗰啲建築唐式嘅簡單啲嘅螭尾，比較之下咧，太和殿啊，或者唔同喺紫禁城裏面嘅各個大殿嘅建築物，佢嗰啲咁嘅正脊裝飾咧，係更加複雜嘅。首先佢嘅頭係代表龍呢一種咁嘅長睡嘅動物啦。所以咧係加上咗一種權力啊，或者皇權啊呢啲咁嘅象徵喺裏面嘅。而呢一個龍頭咧，亦都係再複雜啲啦。譬如佢上面會伸起咗一支我哋叫劍把嘅嘢，其實就好似一支劍插住咗呢條龍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學者咧去分析過呢一支咁嘅劍把咧，其實佢嘅起源咧唔係真係講緊一把劍去插住條龍嘅，其實係來自一啲，又是有明顯的功能上面，是一些針狀叉形的一些針插了在那個的正脊的脊色上面，來到去防止一些雀鳥在上面的停留，慢慢呢就演變成為它這個清晰的清代風格的正脊龍紋，它上面插著那把劍把。 咁會唔會有一啲嘅圖像呢？我哋亦都可以俾大家一邊睇住一邊去睇下一啲唔同朝代唔同嘅正脊嘅脊色呢。 嗱，頭先講過啦，如果講緊最後期嘅龍紋呢，咁我哋簡單啲就揾返故宮裏面嘅唔同建築物啦，咁嗰個係反映清代嘅。咁但係呢，推返上一啲呢，宋朝其實留返嘅木結構呢唔係太多，咁所以呢，我哋如果方便啲咧，就揾翻宋朝嘅一啲古畫，咁裏面見到當時宋朝時候嘅脊色系統，譬如咧有一幅就好出名啦，就係、是、宋徽宗趙佶所畫嘅《睡殼圖》。咁呢一幅圖咧，就係、是、 見到一個屋頂上面嘅大特寫，咁好清楚見到正脊嘅兩端咧，就係有黐尾。咁呢個黐尾咧，比起唐朝簡單啲嘅風格嚟講咧，佢係比較複雜啲嘅。首先佢係一定見到一個獸頭去咬住正脊啦，而佢條尾咧，亦都係有個彎曲嘅形狀，咁亦都係比較似呢個魚尾咁樣嘅。咁佢亦都係一個過渡期啦，亦都會見到之後清代嘅風格嗰種咁嘅劍把插住嗰條龍。咁喺呢一度咧，就係、是、有一個新起咗一個劍把，好似一把掃把嘅尾部咁樣倒轉插咗喺條尾上面。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清代嘅劍把嗰個嘅初型喺宋朝嗰度出現嘅。 阿 Stan， 點解喺徽宗呢一幅碎學圖裏面咧，下邊嘅垂脊伸到尾嗰度咧，都好似有一啲嘅裝飾嘅？咁其實嗰只係咩嚟嘅咧？ 嗱，其實咧又你又睇得好仔細啦嚇。喺呢一個垂脊嗰度咧，其實咧你會見到中間近住個尾末端咧，就會見到突起咗一嚿。咁嗰只咧，其實都係一隻獸嚟嘅。咁佢個名咧就叫做垂獸啦，因為佢通常就喺個垂脊上面嘅。咁但係咧喺呢個垂獸嘅前面咧，再去到個屋檐嘅邊緣咧，你會見到好似狗牙形狀嘅突起咗好多隻比較細啲嘅，其實。每一個突起咧，其實都係一隻嘅，我哋叫敦獸啦。其實就係一排排列住嘅唔同類型嘅垂獸，包括有麒麟啊，或者龍啊、鳳啊呢啲咁嘅。如果沿襲住呢個宋朝嘅呢一種咁嘅垂獸或者敦獸系統咧，去到清朝嘅時候咧，再成為咗好多嘅寫得好清楚嘅體制，咁亦都係會有垂獸啦，同埋有敦獸嘅，咁或者去到最外面咧，就會有一隻叫做仙人騎龜嘅特別嘅象徵嘅塑像喺裏面嘅。呢一排嘅敦獸咧，其實佢嘅數量咧都有一啲嘅特色嘅。通常咧，垂獸數量越多咧，就代表嗰個建築物係越高級嘅。咁所以我哋見到而家紫禁城嘅太和殿咧，其實咧就有十隻呢一啲咁嘅敦獸。咁咧其實係中國嘅建築裏面係最多數量嘅垂獸嘅。咁其他咧可能去到少啲嘅，一般咧都會以單數嚟到計嘅，少到去三隻啊，或者五隻啊，或者七隻。其實七隻都已經好多噶啦。咁但係咧。就以太和殿為之最多嘅，所以亦都係最高級嘅。 咁而依家就講到垂脊嘅一啲裝飾啦、敦獸啦。我睇落去咧就一個個公仔得得意意咁，啲垂獸喺度。咁佢係啦，排曬隊咁好得意，好似小學翻學咁樣。咁但係有冇一啲實際嘅功能咧？我哋話正脊脊式黐尾就有個功能啦。咁但係敦獸排喺度一啲公仔有冇功能嘅咧？ 其實呢個敦獸啊，或者垂獸呢，亦都係反映咗呢建築嘅一啲裝飾系統發展到後期呢，真係嗰個裝飾功能係比較強嘅，甚至乎亦都係更加多一啲象徵嘅意味喺度呢。佢唔同嘅獸亦都代表咗唔同嘅吉祥嘅意義喺上面嘅。咁但係我哋相反睇返唐代嘅建築呢，譬如而家遺留落嚟嘅南禅寺大殿最古旧嘅木结构，咁佢都只系喺正脊上面有简单嘅黐尾，而佢嘅垂脊咧系冇任何嘅垂兽或者敦兽嘅。咁另一座都好旧嘅唐朝木构就系呢个佛光寺大殿啦，咁佢垂脊上面咧就净系得一只垂兽嘅啫，就冇嗰个排晒队嘅敦兽喺上面嘅。咁呢个亦都系反映咗中国建筑其实都系。基本上慢慢由比较简单啦，比较少装饰咧，慢慢去到后期咧，系越嚟越多装饰，越嚟越繁复嘅吓。有啲人会觉得，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继续我哋建筑二嘅时间啦。今集咧，我哋喺第一节嘅时候同大家讲咗咧中国建筑屋顶嘅石饰嘅。咁而喺第二部分咧，就会进入亭台画影间嘅环节。呢、這个环节咧，我哋会拣一套电影，然后咧用呢套电影入面嘅一啲场景去俾大家睇下中国建筑嘅特色嘅。 足二亭台画影间， 今集咧，我哋揀嘅呢一套《有爭》咧，就1993年啦，咁都算系比較耐少少，可能已經20多年前咁啊拍起上嚟，呈現出嚟嗰個感覺都係好似唔同依家現代嘅啲電影嘅感覺好唔同。而最令我印象深刻咧，反而唔係佢嘅建築啊，而係佢人物嘅化妝，即係佢化妝嘅方面係我諗係故意地有呢一種我可以用浮誇呢種嘅感覺，即係男男女女嗰個化妝咧都係非常之濃豔嘅。咁呢個我唔知係咪同一個時代背景唐代有關係啊？ 其實我係會用後現代嘅風格嚟到去理解嘅，我唔知啊，卓然兄同唔同意先？ 當然同意啦。咁首先就導演係羅卓瑤啦。咁其實羅卓瑤咧就拍咗好多即係有現代文藝風格嘅一啲電影，譬如即係除咗依出有爭之外，就係、是、潘金蓮嘅《前世今生》啦。咁要講嘅就係咩咧？羅卓瑤起家其實係香港電台嘅導演嚟嘅。咁佢就係佢最早係一系列嘅小說家族嘅文學嘅改編。咁、所以咧，其實佢係一個好強嘅文學改編嘅電影。咁同咧香港嘅文藝界都有淵源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話李碧華嘅呢一堆嘅叫做古典嘅歷史或者文學嘅改編咧，就交咗俾羅卓瑤去處理。咁而羅卓瑤嘅丈夫咧，亦另外一個導演咧，方令正咧，其實就係唐朝豪放女嘅導演嚟。咁、所以其實佢兩位咧導演咧都醉心於或者喜歡於咧，即係唐朝嘅種種唔同嘅漂亮嘅東西。咁所以女人見到即係無論係即係有爭啦，即係唐初啦，咁唐朝豪放女都係唐初期嘅一啲嘅故事。一個可能佛教味重少少，一個就係道教味重少少嘅戏，咁所以佢哋两个咧都系即系当时90年代一个为人所瞩目嘅导演嚟嘅。咁咧 好文艺同埋好知识分子， 冇错。咁要讲咧就系呢种强烈嘅化妆咧，当然可以用所谓后现代嘅方向去理解啦。但其实咧，如果你睇翻即系欧洲电影史或者西方电影史里边咧，其实好多早嘅电影里边咧都有强烈嘅呢啲咁嘅化妆嘅模式嘅。譬如话爱森斯坦嘅好多嘅电影咧，其实都有呢啲非常之厉害嘅化妆，譬如 德国表现主义。 譬如就恐怖的伊凡啦，一堆嘅电影都有呈现咗系用咁样嘅面貌。咁而点解要提正话讲爱森斯坦咧？就系、是、其实佢里边好多嘅跳舞嘅画面或者歌舞嘅呈现嘅画面咧，都系尝试做一种强烈嘅，唔系今时今日会见到嘅一种嘅面貌俾你睇。即系佢未必系要 歷史曾經發生過一次，但係佢係仲將強烈嘅即係 folk 就即係話民間嘅一種藝術嘅風格嘅呈現。咁所以呢一種咧都係啲即係向歐洲電影致敬嘅一種呈現。咁90年代好多嘅，後來而家大家就冇乜再咁做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凌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今次讲唐朝嘅历史或者系唐朝嘅建筑咧，之前我哋讲刺客聂隐娘嘅时候咧，都有约略讲过，亦都系同样系唐代为背景嘅电影。咁但系今次同埋刺客聂隐娘入边俾我嘅感觉咧，就都有啲唔同啊。不过相同嘅就系都系日本嘅味道好重嘅。咁阿 Stan， 你会觉得啊喺边一啲部分佢系真系可以呈现得到唐代嘅建筑特色咧？ 其實呢，如果同刺客聂隐娘去比較呢，我就覺得呢一套有爭呢，佢嗰個日本味呢就反而冇咁重嘅，講真。咁但係我亦都覺得佢係比較忠實咁樣去反映唐代嘅建築嘅好多風格嘅。咁當然我哋而家所見到嘅唐代建築喺現實嚟講呢就極少啦，咁都係寥寥可數嗰兩三座啦，嚇南禅寺啊、大殿啊、佛光寺大殿啊，咁呢啲咧咁嘅形象啊，嚇嗰個風格嘅形象咧，喺戲裏面嘅一啲嘅場景咧係有出現嘅。咁當然另外亦都係可以喺敦煌嘅古畫嗰度咧，我哋都會去理解到唐代嘅建築。咁而喺戲裏面咧，其實就咁講屋頂啦嘅形式啦，因為我哋今集主題屋頂嘅隻色㗎嘛，咁其實都可以分到兩大類嘅。咁有一系列呢，其實就係真係反映咗唐代風格嘅。咁而我假設呢，嗰啲反映唐代風格嘅建築呢應該就係搭景嚟，因為喺現實裏面呢應該就唔會再出現，亦都好明顯就唔係而家遺留落嚟嗰兩三座嘅真實嘅唐代建築啦。咁另外一啲呢，佢表現出嚟嘅其實就係明清嘅風格嘅，咁我相信嗰啲就係真實嘅實景嚟嘅。咁譬如唐代風格最明顯嘅一開頭元武門之變之前啦，入城之前呢，元武門嘅門外其實我哋見到呢會有兩座嘅我哋叫闕樓啊。咁呢個闕樓呢其實就係喺唐朝或者以前呢好流行嘅，喺所有嘅城門啊宮門嘅門外呢有時會出現兩座獨立嘅高塔喺上面，其實個作用就係瞭望台。咁去到後期慢慢呢，佢嘅闕樓係演變成為呢就有一啲嘅牆啦，或者一啲走廊去連接住嗰個主建築嘅。咁所以呢去到後期反而我哋就少見呢一種獨立嘅闕樓。咁而喺嗰個場景裏面見到嘅闕樓呢，佢其實從佢嘅黐尾嘅形狀啦，或者佢嘅屋頂嘅坡度係比較平嘅，呢啲呢都係反映咗唐代嘅屋頂嘅形式嘅。咁當然亦都有成個元武門嘅城樓，佢係一個嘅武殿頂啦，或者舊啲嘅名就五隻殿或者四鵝頂，咁嗰個都係有一個唐代嘅勾閣形式嘅黐尾喺上面嘅。咁呢啲都係反映咗唐代嘅建築。咁而另外譬如石彦生佢嘅府邸啊，咁我哋都係見到好近似嘅，好明顯嘅勾形或者角形嘅黐尾， 即係未有一個吻獸，未有一個嘅獸頭咬住正隻呢一個形式，咁所以就可以覺得佢有 代 風格， 亦都係比較清晰嘅一個勾形嘅，係睇到嗰個輪廓喺度嘅。咁呢啲都係代表咗唐代或者係可能最遲去到五代啊，就係呢一類型嘅建築。因為去到後期呢，我哋見到宋朝開始呢係慢慢比較複雜啦，而去到明清時代呢，嗰個正隻嘅裝飾呢亦都係更加複雜嘅，會有獸頭啦，甚至乎喺戲裏面呢都見到有啲寺廟呢，甚至乎我哋見到會有垂獸啦，同埋敦獸啦。咁之前提過啦，垂獸同敦獸嘅出現呢其實 流行係開始嘅時候係宋朝嘅，咁喺唐朝係未開始流行嘅。咁如果喺戲裏面見到譬如石燕生佢第一次去寄居嘅嗰間嘅寺廟呢，其實亦都有一個屋頂嘅大特寫，就係、是、見到幾隻嘅敦繡去排咗隊咁樣喺個垂脊上面。咁呢啲就係明清風格嘅。而喺呢一啲咁樣嘅兩大類嘅唔同時代嘅風格嘅屋頂之餘呢，咁其實亦都喺元武門，因為戲裏面係講元武門之變嘛，嗰一組嘅場景裏面呢，其實亦都同時出現兩種唔同嘅時代嘅風格喺裏面嘅。所以呢，我哋可以又好似刺客聶隱娘咁樣理解啦，其實裏面呢應該就係有出現移形換影化啦，即係話呢嗰一組嘅場景喺戲裏面故事呢，假設係同一個地方啦，或者相鄰嘅地方，但喺現實嘅拍攝地方嚟講呢，其實係唔同嘅地方嚟嘅，甚至乎有啲係實景，有啲我相信係搭景嚟嘅。 咁你所講嘅移形換影，其實係你喺戲入面嘅邊兩場之間會見到呢一種嘅轉變喺度啊？ 其實呢主要就喺元武門之變嗰個部分嗰度，首先佢哋太子啊、齊王啊同埋石燕星佢哋成隊人呢，喺一個工場上嘅外面呢就騎馬嘛。咁其實嗰個工場呢，我哋見到呢就包咗磚面嘅。咁我哋亦都提過啦，包磚面嘅其實已經去到中國歷史上面嘅中後期，最早期呢就係裏面全部係坑土咁露咗出嚟嘅。其實嗰個咁嘅城牆呢，我對照過我自己去過嘅地方呢，我發覺佢其實應該係山西嘅平遥古城嚟嘅、最主要呢點解辨認到呢，因為呢中國嘅保護城牆比較完整呢，其實就已經唔多㗎喇、平遥古城呢佢保護得好好、特別平遥古城呢喺城牆外面呢，大概每相距幾十米呢就會突出咗所謂嘅馬面嘅墩台，即係呢佢會再用磚砌喺平嘅城牆嘅外面呢再突出咗一啲嘅平台，咁然後呢亦都喺上面見到起咗一啲嘅碉樓喺上面嘅。咁我見到嗰個碉樓嘅形狀呢，其實就同平遥古城嗰個城牆外面嘅形狀係一樣嘅。咁我基本上都有 99% 相信係平遥古城嚟㗎啦。 我都去過平遥古城，我都同意阿 Stan 嘅講法，因為平遥古城有個牌匾位寫住即係平遥古城㗎嘛，有個位中間嗰度有個位。咁可以喺嗰位只要改一下呢，就應該好容易可以拍出係另外一個地方嘅效果。 但係呢喺戲裏面呢，我哋見到個牌匾呢就唔係寫住平遥古城，佢係寫住元武門嘅。 冇錯。 咁去到嗰一場呢，其實已經移形換影咗啦。 另一個。 係另一個嚟㗎啦。咁嗰度呢其實成組呢就係、是、我頭先提過嘅前面有兩座闕樓。咁、然後佢個城樓嘅上面呢嗰、那個咁嘅單檐嘅武殿頂或者四鵝頂呢，其實就係表現咗唐代風格。咁我相信呢而家現實嘅中國裏面呢就唔會出現呢一種咁嘅唐代嘅風格嘅城樓㗎啦。咁所以呢我相信係一個搭景嚟嘅。咁但係呢當太子同埋齊王佢哋入咗去裏面之後呢，就入咗個瓮城㗎嘛。咁呢個瓮城即係圍住咗啦，四邊啦。咁結果呢呢、這個太子同埋齊王就俾呢、這個李世民嘅部隊咁就射死咗啦、正正就係因為佢圍住咗喺裏面冇得走嘛。咁石燕生就俾佢拒諸門外嘛，就冇入到去嘛。咁而呢個瓮城呢，我亦都見到呢入去嘅時候呢，喺呢個太子嘅身後呢，其实就见到有一座嘅城楼，咁嗰座城楼呢反而呢就唔系头先喺城外见到嗰座唐代风格嘅城楼，咁应该就系另一座嘅清代风格嘅城楼，因为我哋见到嗰个正脊嘅脊式呢其实系一个複雜嘅龙纹啦，亦都会见到垂脊呢有一啲敦繡喺上面嘅，咁亦都佢嘅结构本身柱同墙嘅形式啦，或者柱同埋梁之间呢有个三角形嘅构件呢，咁嗰个呢我哋叫雀体嘅，咁呢啲都系反映咗系明清风格嘅。咁嗰个呢我亦都虽然都好努力咁去揾下一啲记录究竟知唔知係邊一座嘅瓮城呢，咁但係其實中國呢保留咗嘅瓮城呢其實就好大量嘅，咁所以呢 我就真係冇辦法去知道究竟嗰座嘅瓮城或者嗰個城樓梗喺邊度啦。不過我都幾肯定係一個唔係搭景嚟嘅，係真實嘅。咁然後再出翻去呢、這個石燕新佢逃走之後咧，出翻去嗰個城牆，捐過一個比較細啲嘅拱門之後，再見翻城牆嘅外邊咧，又見翻之前入城嘅時候平遙古城嗰啲突出嚟嘅碉樓啊或者馬面啊，咁我相信咧出翻嘅時候咧，又翻去一個現實山西嘅平遙古城。咁所以咧，就咁呢一組嘅元武門之變咧，其實就係有 換影幾次， 換影幾次啦，有真嘅啦。有搭景噶啦，有山西噶啦，吓、啊，亦都有不知名嘅瓮城啦。 搞呢啲就好难搞啦，系嘛？要不停咁去拍。咁另外咧要补翻即系元武门之变嘅有啲嘅即系史实啦。咁啊讲翻咧，即系佢呢度拍落去咧，就太子同齐王咧就系俾李世民围攻而死啦，即系好一面倒嘅。咁啊都系暗示咗即系李世民咧夺位系好唔正当啦。咁但系即系喺我哋而家见到嘅即系史书里边咧记载咧，其实佢哋中间嘅混战咧系相当。平手嘅，即系当时嘅写法咧，就系点咧？就系话当时咧系入咗元武门之后咧，太子同齐王咧系发觉有问题，要回头走，就见到世民喺度，咁然后咧就太子尝试射箭射李世民先，射唔中。李世民反射咧，太子咧就一箭咧就射死咗佢啦。咁然后咧，因为有草丛嘅原因咧，李世民咧就被勾落马嚟棘住咗。咁咧当时咧，阿齐王啊，即系李元吉咧，就有机会咧去杀死李世民嘅。咁但系当时咧，呢个天策上将李世民嘅一位下属叫韦慈公啊，韦慈敬德咧就出嚟就喝住咗阿李元吉，就叫佢唔好做。咁然后咧就更用箭射死咗李元吉。咁呢个当然咧系后来史书记载，亦都系有李世民亲自修改嘅记载啦。咁但系咧多少咧隐含咗。道理嘅就系话咧，其实佢哋之间咧，其实一个五波，即系话咧个大底系打平嘅状况，就冇咁夸张话可以喺元武门入边咧就包围住太子就做唔到啊，即系太难啦，即系当时嘅力量又未去到呢个地步。咁但系喺电影里面咧见到系佢明显有一个控诉喺里边。 咁但系呢一种打平手会唔会系李世民佢为咗合理化自己，其实佢都系先俾人哋攻击先，然后佢先至射死佢，可能有呢咁嘅意味。 都好有可能嘅。不过佢即系历史里边讲系，其实系非常之接近嘅两批力量嚟嘅。因为其实背后就系所谓咩关陇集团啦，其实几边嘅人咧，其实都系互相连结嘅一班人。咁所以唔系李世民有好大嘅优势。 咁即系都唔系好似戏里边嘅太子 咁 轻松， 冇咁轻松。 吓到佢连剑都抌低，咁惊青。 系，同埋佢哋系有谂住先系杀李世民，系明显系两边都有想杀对方噶啦。 咁而讲翻建筑咧，除咗话元武门之变呢一场嘅城楼啊、城墙之外咧，咁我知道喺即系故事嘅后半部分咧，石燕生呢个主角咧，佢去咗一间嘅寺院入面咧隐居咁样，之前亦都经过咗。一大轮嘅风波啦，咁啊，去到第二个比较残破啲嘅一个嘅寺院入面，咁呢一个咧，最后喺个电影入面咧就成座烧咗嘅，咁我相信都系一个搭景搭出嚟嘅一个建筑物咧，系嘛？ 哇！呢一座庙咧，我又系即系百思不得其解，我又系谂咗好耐，都好值得讲嘅吓。呢一座咁嘅破寺啦吓，一个破烂嘅佛寺。其实就是他第二次投靠的寺院啦。咁里面呢见到有一座呢喺几段嘅石级嘅尽头，咁再有一个月台上面呢就有一座残破嘅殿堂。咁呢一座咁嘅殿堂呢，无论个形状啦、比例啦、尺寸啦，或者佢残缺嘅外墙啦，或者佢特别系屋顶嘅黐尾装饰呢，其实呢就同我见过嘅南禅寺大殿啊，即系唐代最旧嘅木构建筑，系差唔多系一样嘅，好相似嘅。当然我都睇到有啲唔同嘅。咁我都幾肯定就唔係南禅寺大殿嚟嘅， 唔會俾佢入去拍嘅。 首先就算俾佢去拍，都應該唔會俾佢燒咗啦。咁咁嗱，講翻呢一座咁嘅寺咧，咁首先佢咁似南禅寺大殿，即係話咧，其實佢真係反映咗唐代嘅建築風格嘅，佢嘅細節啦，或者佢個形式啦，或者佢屋頂嘅比較平緩啲嘅斜度啦，呢啲都係唐代建築嘅風格嚟嘅。咁佢屋頂咧就係歇山頂嚇，或者我哋另一個名就係九脊殿啦。咁呢一個寺咧， 我諗咗好耐啦，究竟喺邊度拍嘅呢？究竟佢係實景啊定係搭景呢？咁首先我哋睇佢嗰個石級啦，同埋個月台嘅基座呢構造呢就比較複雜。咁加埋佢嗰啲比較參差嘅石塊呢，咁我覺得呢就唔似係搭景嘅。因為如果搭景呢，其實呢就正常就唔會可以搭得出呢啲咁自然嘅殘缺嘅。咁另外佢上面嘅殿堂嘅木窗啊、木柱啊，或者土牆啊，或者屋頂瓦面呢都有啲雜草啦。咁佢嗰個殘破嘅形式呢，我又覺得真係如果人工搭景呢，其實好難模仿得到咁 咁真實 真嘅殘破喎、啊。我又真係覺得同埋真係好有質感嘅嗰、那個殘破嘅狀態。咁、而片裏面我見到呢一、這個嘅爛晒嘅電嘅後面連門都冇嘅。咁就見到佢後面呢其實出現咗幾座摇动式嘅建筑，就系、是、用石拱形嘅，咁甚至乎石燕新啊，或者佢嘅师傅啊、方丈啊，佢哋其实住咧就唔系住喺间破庙度，就住喺佢后边嗰啲嘅摇动里边嘅。咁所以咧，我估计拍摄地点咧，应该就系山西同埋陕西一带，因为中国基本上就系主要系喺呢两个省份咧，先有呢啲咁嘅摇动嘅。咁啊，极其量咧，我系估到咁多嘅啫。 所以喺平遥古城拍城墙都合理， 因为比较近。 好近啊！ 咁但系咧，最难理解嘅系故事嘅结局，成座庙咧俾佢一把火烧晒。喂，咁但系如果真系唐代嘅木结构，因为我见到真系好似唐代结构，又唔似搭景，咁我估会系唐代咧。咁但系如果真系唐代嘅古迹，咁啊冇可能俾佢咁样去一把火烧咗噶。就算系唔好话唐代啊，就算系讲二三百年前嘅清朝嘅古迹。你真係咁樣去燒咗佢都應該好有問題， 即 係 應該得自己搭出嚟嘅景先至俾你燒嘅啫。 咁但係如果真係搭景嘅話，喂，我係覺得呢個搭景嘅水平係真係極高喎，真係 做得好細緻喎。 佢吻合呢個唐代嘅特色之餘，咁佢嗰個模仿破舊嗰個咧，真係我都覺得都幾巧奪天工啊！真係，所以嗱講真，我真係仲未有一個結論嘅。又亦都好可惜咧，呢一套電影咧喺網上面咧，我揾過多資料，咁啊唔係咁多網民去討論佢，譬如拍攝嘅場景啊，而亦都冇乜啲我揾到嘅製作特輯啊，或者導演佢自己講佢究竟真實喺邊度拍。 但係你唔係有時喺啲電影後面嗰啲字幕嗰度會揾到啲端倪嘅咩？ 咁就係連佢後面嗰個字幕咧都冇講清楚，淨係講咗喺北京嘅房山十道景區裏面。咁但係好明顯咧，嗰、那個山西啊、陝西嘅窑洞啦，或者係我都幾肯定嘅山西嘅平遥古城咧，咁都冇喺嗰個字幕裏面出現嘅。咁所以咧，應該有好多佢嘅場景咧係冇打落個字幕度嘅。咁但係結果。其實結論究竟嗰座咁樣嘅破廟啊，究竟係邊度呢？真係我而家咧都仲未可以參透啊！ 應該燒咗啦，咁大家依家想揾翻佢嚟研究下都揾唔到。不過即係有可能係搭景都唔出奇啊，都始終佢係燒咗。咁 仲有一個，仲有幾點咧，就係佢嗰個廟裏面咧，譬如出現咗一個石造嘅原本佛像嘅墩座嚟嘅，我估計。甚至乎亦都有出現木格嘅天花啦，亦都甚至乎出現喺牆上面，我見到有啲殘存咗嘅一啲壁畫嘅，我又真係覺得如果真係搭景嘅話咧，我估計係唔應該會做埋呢啲咁細微嘅。 咁 譬如呢啲咁嘅壁画嘅残存，咁点会喺搭景里面去出现呢？ 咁我估咧，呢个亦都系移形换影嘅手法。最后烧嗰场同之前嗰啲嗰几场系唔同嘅地方啊，会唔会有咁嘅可能呢？ 系，我觉得烧嗰场应该广播倒拍。 喂，但系烧嗰阵时真系见到嗰个屋嘅形状，喺个火里面都仍然系嗰座嘅建筑物，甚至乎见到佢成座庙咧。系烧到通顶，跟住成座冧落嚟嘅，咁咧就真系一座木嘅结构，再喺上面有一啲真正嘅瓦片。我听到嗰啲冧落嚟嗰啲声，都系一座真正嘅一座。如果系搭出嚟嘅，都真系好认真咁搭出嚟啦。 真系要用翻嗰个结构，用翻嗰啲木啊嚟去搭到，先至可能会有咁样嘅效果。 咁希望有啲高手或者系知道系究竟系点样拍，或者喺边度拍咧，或者唔知道有冇啲人做。 个 email 俾我哋。 阿罗卓瑶或者系美术嘅叶锦添啊，睇下当时究竟喺边度拍啦。 系咯 ，send 个 email 俾我哋啦 ，CEU@LTHK.HK 啊嘛，诶，话俾我哋听都可以噶。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同大家讲咗只色啦，亦都讲咗咧，呢一套嘅有争啊，咁大家亦都可以揾一揾呢一套有争嚟睇，去睇下入面嘅唔同嘅建筑嘅风格啦。好啦，咁我哋咧下一集咧，我哋会同大家讲啲咩嘅话题咧？ 下一集就关注翻斗拱嘅方面啦。 斗拱啊，呢个喺中国建筑入面都好出名嘅一个构件啊。究竟内藏啲咩玄机咧？大家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啦。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